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三十集，孩子不是我的。文静打了电话给律师，当初加入 AY 战队时，他有请私人律师替他保管合同以及收入。直至现在，律师依旧为他服务。他几句话将事情经过转述给律师，并让他此刻赶到警局处理后续。律师问： 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？ 文静目光看向窗外，黑云压了下来，有雨滴往下落。他想起蒋婉脸上的泪，温度是热的，味道是咸的。他虽然不能体会他的那些情绪，但他知道蒋婉是痛苦的，委屈的。文静对着电话开口，声音淡漠：坐牢，让他们坐牢。蒋婉赶到警局的时候，只见警局吵吵嚷嚷，到处都是嚎哭声。要不是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，蒋婉都不知道文静把蒋宽旺几人全送进了警局。坐车来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担心文静说话那样直白，会不会被误解，会不会被诬陷，会不会被人打。蒋婉刚进去就在门口碰到了佟洛烧，他冲蒋婉打招呼： 来了。 嗯，文静呢？ 你放心吧，律师都在呢。吓死我了，要不是律师刚好在我们那儿，我都不知道阿静这么忙。 谁都没想到，平日里淡漠寡言，只顾低头打游戏的人，会突然做这么大一件事儿。诱导勒索者现身，拿钱送去的同时报了警，并且拿到了至关重要的录音证据，不仅没有损失，还能给他们直接定罪。 他有没有被打？ 蒋婉拉着佟罗烧问。佟罗烧诧异地张嘴： 他不打别人就好了，为什么会被打？ 那就好。 从进去路口供道出来，蒋婉只在另一间审讯室透过门的空隙看见文静。他一身纯白运动服，坐在椅子上背对着他，面前是警察。蒋婉只看得见他挺直的脊背。门被关上之前，他听见文静低低的嗓音：她是我未来的妻子，我不希望她再受到任何伤害。蒋婉正正站在门口，有警察走进去把门关上，隔绝了一切声音。有警察过来带蒋婉去了另一个审讯室，面前是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表情十分肃穆。蒋婉不由自主坐直了身体，严肃起来。女警察看着她说： 接下来我们问的问题，希望你认真严肃回答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法律将严惩不贷。 好。 半小时后，蒋婉被警察带出来，还没走出去，就见一个女人抱着嚎啕大哭的孩子扑了过来： 你就是蒋婉吧？你有病啊，你连你亲弟弟都告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他还不到一岁呢。 他说着把孩子猛地丢到蒋婉怀里。 反正是你们家的种，我一个人也养不起，他要坐牢，我不可能耗在他那儿等他出来。你要么把你弟放出来，要么就把这孩子带去养。 蒋婉一句话都来不及说，那女人就已经转身跑了。他抱着孩子追出去，那女人已经上了车，转眼没了影子。怀里的孩子哭得一张脸都紫了，蒋婉边抱着轻声哄，边找警察问情况： 刚才那人 是蒋涛的老婆，你弟媳妇儿，在这闹了半个小时了，听说你是蒋涛姐姐就找过来了。小孩哭这么久都不哄，我同事让他喂奶他也不喂，真狠心。 蒋涛的孩子。蒋婉低头看了眼，孩子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嘴巴大张着，下面才冒出两颗牙。他问警察要了杯水，喂孩子喝了点， 随后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。铜锣烧进来时，见蒋婉怀里抱着孩子，便坐在他边上问了起来。文静就在这时候从审讯室里出来，一抬头看见蒋婉和铜锣烧两人坐在一起，怀里还抱着个孩子。他看了片刻，回头问律师：我进去多久了？15分钟后，文静蹙眉站在婴儿用品店里，指着上面的瓶瓶罐罐说：要奶粉，小孩喝的。 多大小孩？ 导购热情地问。文静伸手比划了一下：大概这么大。 帅哥，别开玩笑了，小孩几个月了？ 孩子不是我的，不知道几个月。导购的表情瞬间变得充满怜爱与同情。 哎呦，长这么帅，居然是接盘侠，帮别人养孩子？ 不会走路是不是啊？那就是没有一岁，买一段奶粉就行。一段的话呢，我推荐您这款奶粉，各种维生素营养最全面最丰富，也是我们店里买的最好的。 不等导购话说完，文静像去超市扫东西，将奶粉哗啦一下全扫进怀里，抱着去了收银台，又回来将货架上的拿下来准备抱去。 等一下啊，我们有装箱的，可以给你拿一整箱。帅哥，你可以加我微信，以后奶粉喝完了我们可以送货上门的。 文静掏出钱夹：不用，就养几天。文静还没回去，接到蒋婉电话，要他买奶瓶尿不湿，再买几件儿童衣服。文静又转身看向导购：要奶瓶尿不湿衣服。不等导购问尺码，他抬手像比划西瓜一样又比划了一遍：还是这么大的小孩。文静买完东西回家，蒋婉正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，小孩估计哭累了，趴在蒋婉怀里睡得很香。听见开门声，蒋婉回头冲文静嘘了一声，让他轻点动静，随后小声说： 嘘，奶粉拿出来，我先弄给他喝。 文静转身把一箱奶粉抱了进来。蒋婉诧异地看着他： 你怎么买这么多？ 蒋婉托警察帮忙找蒋涛的老婆胡尚仪，找到了就把孩子送回去，也就这两天的事儿，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奶粉。我查了一下，小孩特别能吃。文静说完又从身后拖出一箱子尿不湿，一脸认真地说：还特别能拉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